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打开文化之门联合诵读小站同您一同开启中国古典文学诵读鉴赏之旅。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领略了诗经的古典雅致，然而这只是先秦文学的半壁江山。当我们走过诗经的文献展品，接下来映入眼帘的便是与其双峰并峙的先秦时期的另一文学巨制《楚辞》。 紧接着看到的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呢，他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也非常深远，也大家也很有这个感触哈、啊。我们也刚刚休过一个3天的假期，就是屈原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屈原所创作的《离骚》，一个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诗体，叫做《楚辞》。那么在《楚辞》当中呢，这个屈原也大量的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但是在较于《诗经》当中的比兴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诗经》当中的比兴呢，多是以物来比物，就是具体的事物比作具体的事物。在《楚辞》当中呢，屈原是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比作人物的意识品性。举个例子来说呢，你像这个《诗经》当中有一个“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在《楚辞》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屈原这个形象，他佩戴长剑，还有香草啊，他是用给这个香草比作忠臣之事。用滋兰树蕙这种种植香草的行为来比作培育人才，是这样，也是一个充满了奇特想象的一篇这个东西。我们之所以没有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把离骚放在更靠后的位置，而是和诗经陈列在一起，正是因为它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开端啊，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开始，他们二者并称为风骚，对后世的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今夕何夕，夕蒹葭，欧中流。 伴随着讲解员的声音，映入眼帘的是清代士德堂课本的《离骚》，那泛黄的纸张和斑驳的字迹，似乎让我们穿越到了遥远的战国时代。那时啊，在长江汉水领域，拥有地方5000里广袤疆域的楚国，江湖遍布，山峦叠翠，物产丰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芈姓楚贵族和被他们征服的南方部落集团。如果您对《芈月传》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这个姓氏您一定不会陌生。它写起来呀、挺麻烦的，但是呢，这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芈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是往南方迁徙， 一直到周代初年定居在了楚蛮之地。周公治理作乐，变革中原文化的同时，由于地处偏远，那楚国受到的影响比中原各国要小一些，所以啊，楚国就被很多中原国家瞧不起，以蛮夷视之。可是楚贵族毕竟也是源于中原的嘛，楚国也拥有周之典籍。那到了战国中期的时候，楚国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了。所谓横则秦地，纵则楚王，也就是说呢，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能跟秦国掰掰手腕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楚国了。不过在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却由盛而衰了，楚国内部政治也越来越黑暗，楚国贵族之间相互倾轧，兼并专权。那么屈原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格，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操无歌兮，披犀甲， 屈原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曾经在楚怀王驾前出任左徒一职，这个官可不小啊。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和推测，这个官呢基本上是仅次于令尹的存在，也就是最高行政长官的一个副手。那么屈原是入则与王同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为何他又落得这投江而死呢？这都始于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上官大夫晋上出于妒忌，趁着屈原为楚怀王拟定县令的时候，他在怀王面前是诬陷屈原，于是呢慢慢的这个怀王啊就有点疏远屈原了。关于晋上和屈原的矛盾，在北京京剧院创作的新编历史京剧屈原当中，一开场就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念化的展现。 来， 有 屈原左徒屈原上殿 遵旨。 大王有旨，左徒屈原上殿呐。 左徒屈原上殿。 屈原参见大一王， 爱卿平身 谢大一王。 祖徒为国不辞辛苦，功莫大焉， 为国去劳亦不容啊。此 吴国特使现在何时？ 现在殿外候之。 好，宣吴国特使上殿 领旨。 天哪，臣有本起奏。 你且奏来。 是，怠慢身为鲁国火纵猛之，理当君临天下，如今吴国只派来特使前来结盟，分明是对待王的傲慢。故而臣下前来，能共调降，看吃了吴国国君的宗相，以代替吴国国君前来拜见待王，以约束鲁国活动。又推上来， 秦大人， 这是何意？ 大 刚才这段戏讲的就是晋上和屈原之间的政治分歧。晋上为了使自己的国君在会盟当中看起来很有威严，于是就打造了五国国君的石头雕像。因为五国来会谈的都是特使，晋上觉得他们怎么能跟我们的国君平起平坐呢，于是就打了几个石头雕像。屈原认为这样的行为真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从而展现出屈原是一个务实而正派的臣子。当然了，这是一种象征化的比喻的一种手法了。那么其实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从文学作品当中可以看出，屈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屈原对于楚辞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楚辞和汉赋的渊源关系也很深，因此屈原的作品又叫做屈赋。不过啊，我们今天尽量绕过那些复杂的名词和古奥的文字，我们将选择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楚辞。什么视角呢？就是屈原的学生啊，是他传说中的一个学生，此人就是宋玉。其实呢，宋玉和屈原大约是同时代的人，在楚辞当中啊也有很多宋玉的作品。不过要说最出名的可不是宋玉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英俊外表。为此啊，还惹出来一个叫做林女窥墙的故事。接下来呢，我用一段评书给大伙儿说上一说。话说宋玉和登徒子都是楚国的大夫，跟楚王啊都很亲近。这登徒子啊是嫉妒宋玉的才华啊，当然了也嫉妒他的美貌啊，因为宋玉是历史上有名的帅哥嘛。登徒子啊就总是找机会在楚王跟前说这个宋玉的坏话。有一次呢，登徒子就对楚王说了，大王，这个宋玉长得是相貌堂堂啊，他很有学识，不过此人不可交，他太好色了，所以大王啊，你一定不要让他陪您到后宫去啊，您的后宫有那么多漂亮的嫔妃，那见到宋玉啊，那大事不好，那早晚得惹出麻烦来。要说这楚怀王这性格也是够直爽的，听完登徒子的这番话，他是直接召见了宋玉，就把登徒子的这话呀告诉宋玉了，向他求证。宋玉一听啊，哈，大王，我长得相貌堂堂那是天生的，我很有知识是因为我勤奋好学呀，至于我好色那是子虚乌有之事，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楚王一听把嘴一撇，你说你不好色有何为证啊？宋玉想了想说，大王，当今天下美丽的女人楚国最多，楚国美女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家乡陈里，陈里最出名的美女就是我家的邻居，这位美女啊，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用了粉则太白，用了红脂则太红，她的牙齿头发一举手一投足，哎呀呀呀，真是再美不过了，她微微一笑就迷倒了一大堆贵公子们。可是这位美女呢，却常常透过她家的墙偷看我，看了多长时间？足足有3年呢，我却不为心动，怎么能说我好色呢？实际上，大王啊，这个登徒子才是一个好色的人，啊，是吗？他说你好色，你说他好色，什么理由啊？你且讲来。登徒子的老婆一点都不漂亮，可是登徒子一见他就迷上了，而且跟他生了5个孩子。你说他不好色谁好色呀？楚王听完了呀被绕迷糊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个就是林女窥墙的故事。其实这篇文章登徒子好色赋，很多人认为啊，这是讽刺楚襄王的淫乐无度而写的脱名之作，也就是说虽然署名是宋玉，但未必真是他写的，历代学者多有质疑。 那为什么传说中宋玉是屈原的徒弟呢？因为屈原去世之后，宋玉成为了《楚辞》这个文体的最主要的创作者。而在京剧《屈原》当中，宋玉也以屈原弟子的形象出现。在这段戏中，宋玉吟诵了一篇屈原的作品《橘颂》。这篇文章出自九章，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橘颂》的内容与风格都比较特殊，毫无诗意的悲愤情绪，情调十分开朗乐观。作者托物言志，巧妙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借物抒志，以物写人，这个呀，为后代文人经常运用，我们都太常见了。比如梅兰竹菊吧，都被文人拿来入诗入画，可是歌颂橘子的恐怕还真是少见啊。屈原算是既开先河又创冷门。那么这橘子有何品格能够映衬屈原的内心呢？在京剧《屈原》当中，宋玉道出了原因。 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诗经与楚辞构成了先秦诗歌的雄伟与细腻，然而这还不是先秦文学的全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又为我们贡献了卷帙浩繁且内涵深远的散文。宋代朱熹传，明代万历刻本的论语是本次展览的第四部文献。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为我解读了这件展品，然而我却斗胆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 孔子圣迹图， 我们配的这个图是孔子的圣迹图，我们在那边也配了好几幅。我们这些图都是著名的博物馆藏的名家画的这些绘的，这些有一些明代的，有一些清代的。像孔子圣迹图它有很多幅，很多幅我们截取了一个能体现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还孔子教育学生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放在里面这样。 我前天就听到一个观点，说这个叫什么，说为什么学完了常常温习我会快乐呢，就是你我不一定会快乐呀，而且我就是不快乐呀。实际上这个有另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是学而时习之，它是学以致用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时常的把它能够用到这个实际的这个问题当中，这样我就会感到快乐。 对， 他们是这么样去理解的， 这样解释，对，这样解释也有解释通了， 是吧？ 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那种学习这个把它解释成温习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你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是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比如说我们处在这个初期的这个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学习是特别的枯燥，然后呢，但是呢，时间长了，你能从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爱好，你从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然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然后渐渐的你就喜欢上了它，然后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喜欢上了它，然后在里面不断的这个探索，所以说到最后呢，你觉得它是一种乐趣，你到达到了一个境界， 需要一个境界。 对， 这就像他觉得颜回是他最喜欢的，其实跟那个境界是一样的。 对，跟那个境界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温习的话，就说对于这 okay, 对、啊、对于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来学习，他们来温习的时候就是很快乐的。 三千年的岁月相隔，让同属中华文明的我们与古人产生了多么大的文化隔膜呀！那些言有尽意无穷的文字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意义和深邃的思想呢？历代文人学士的解读，或在做加法，或在做选择，或许列位心中也会有自己的答案吧。不过对比起道家思想来说，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内涵就算是比较好理解的了，那老庄哲学呀，才是真正的难懂。或许你越努力，就越走向它的反面。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这次展览的下一个重量级人物——庄子。 下风，一枝红艳露凝香。上望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见露花浓，若非寻玉山头见，回想瑶台月下逢。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眷转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跟随典籍博物馆鲜活课堂记忆的古典文学作品展，继续我们的诵读和鉴赏之旅。对比起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庄思想似乎更加难懂啊。在这次展览当中，明代万历课本的《庄子》一书品相不错，这本典籍也翻在了《逍遥游》开始的页面。作为庄子内篇的首篇，这篇文章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此文主题是追求一种自由的人生观，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这才是真正的逍遥游。他的绝妙想象和磅礴气势为后世所推崇，前两年的国产爆款动画《大鱼海棠》在为人物命名的时候也参考了这篇文章。不过呀，虽然人们推崇庄子的文字，却未必真懂他的思想。比如在《庄子至乐》当中有一篇文章是《骨盆儿歌》，就是敲着盆唱歌。唱歌没问题啊，敲盆嘛，只要不影响邻居，不要太大声音有噪声污染，似乎也没问题。问题在于庄子唱歌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很蹊跷，是在他妻子的葬礼上骨盆而歌。 哎呀，这年纪不大真是可惜了。 是啊，你说这辛苦了一辈子真不容易啊。 留下庄周这个老头也怪可怜的， 真是怪可怜的。 原来是宰相大人，学生有礼了。 我已经不是宰相了，况且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前来吊唁的，庄周何在啊？ 家师就在院中。 哎，带我前去吊唁。 宰相大人，请您务必见谅，家师可能是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所以他现在正在骨盆儿歌 唱歌。这个庄周搞什么名堂？ 吾虽一夫兮，亦为我妻。偶然邂逅兮，一世同居。大限既终兮，有何有离？来世再造兮，生无余依。 庄周，你们夫妻伉俪多年，同床共枕，他老了死了，你看得淡，不哭也行，可你，哎，竟然敲着盆唱歌，不亦甚乎？不亦甚乎？ 你说错了，我也是人呐，哪能不悲伤？但我不能一味地受情绪支配，我冷静地想了想，我不应该哭， 反而应该唱歌。我想起从前，那时他未生，还不能承其为生命，后来恍恍惚惚之际，阴阳二气交配，生成一缕魂气，变成一块魄体，于是有了胚胎，胚胎变成幼婴，它成了独立生命，经历了种种苦难，又变成死亡。春夏秋冬持续演变，这一切多么的相似。现在他即将从我这小屋子前往天地大屋，坦然安卧。我不欢送，倒去嗷嗷哭送，那就太不懂得生命的原理了。吾虽一夫兮，亦为我妻。 我真是活见鬼了。 偶然邂逅兮，一世同居。 刚才这段广播剧，我们以白话文的方式展现了《古盆儿歌》这篇文章记述的故事。在刚才的剧中，庄子《古盆儿歌》唱的是什么呢？我虽一夫兮，一为我妻，偶然邂逅兮，一世同居，大限既终兮，有合有离，来世再造兮，生我与一。就是说，我是你的夫啊，你是我的妻，咱俩一见钟情啊，过了一辈子，你死了就死了吧，如果有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吧。其实这段词儿是我编的，原文并没有庄子《古盆儿歌》的内容，但也不能说我是瞎编，我是根据冯梦龙《警世通言》里所写的这段故事当中的歌词修改的。不过呀，冯梦龙笔下的庄子可跟庄子里的庄子不是一码回事，虽然冯梦龙所写的庄子更好被人理解。这篇文章呢，叫做庄子修骨盆成大道。哎，接下来我还用一段评书给大伙儿讲讲这个故事。话说庄子曾经拜老子为师，学得道法修行。在齐国出游之时呢，齐国大户田氏宗族因为非常敬佩庄子的学识和人品，就将族中少女田氏许配给他了。哎呦，这田氏啊，生的是肌肤雪白，相貌端庄啊。庄子呢也甚是喜欢，夫妻二人的小日子呀过得也是不错。咱们单说有这么一天，庄子外出游学归来，远远的呀，他望见有一个妇人，浑身素缟啊，就穿的一身白，穿着孝服，手执着素扇，在一座新坟的前边，在这絮絮叨叨的，不知道在那说什么呢。而且呀，拿这扇子不时的向这坟头在那扇。嘿嘿，庄子好生奇怪，他走到这个妇人的身边就问：“敢问这位娘子，这坟冢之间葬的是什么人呢？你又为何向这坟头扇个不停啊？”那个妇人啊，也没起身。看了眼庄子说了：“哎，这坟里呀，埋的是我的亡夫。生前我们极为相爱，临终之前他嘱咐我，要是想改嫁他人的话，必须等这新坟的土干了才行。妾身思量着，这新土一时半会儿难干呢，故此呢，在此用扇子在这扇扇。”哼，庄子听完觉得还蛮可笑的。哎呀，这个妇人真是性急啊，亏他还说生前多么相爱呢，好嘛，要是不相爱啊，你还不得刨坟鞭尸啊。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啊，娘子啊，你身轻体弱的啊，一时半会儿的呀，我看这个坟土你也是扇不干，这土新的呀多湿啊，在下呢有把子力气，愿为你代劳，你看如何呀。哟， 那感情好，谢谢这位公子了。庄子当时是行起了道法，双手举着扇子朝这个坟头啊，唰就扇了过去，顿时是热气大作，这坟头的土啊就干了。哟，这妇人呐，赶紧取出头上的银钗，要感谢庄子。庄子不要啊，后来也推辞不下。那干脆吧，退而求其次啊，就把这把素扇呢作为酬谢送给了庄子。那庄子拿着扇子回家以后啊，想起刚才这事儿啊，哎呀，觉得很感慨呀。他媳妇田氏一看，哎，你这干嘛呢？在这儿唉声叹气的，还直嘬牙花子，发生什么事儿了？庄子就把刚才的事儿跟田氏说了一遍。他这媳妇田氏听完了呀，脸现不悦之色，就骂那妇人，哼，这小媳妇儿真是薄情寡恩，世间少有啊。哎，庄子摇了摇头，说了四句诗啊，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遇山坟，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田氏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当时是杏眼圆睁，粉腰一掐呀，哟，你什么意思呀？我跟你说啊，庄周，休得出此狂言，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跟那小媳妇似的呀？你这般乱讲也不怕，也不怕累及其他好人吗你？庄子说，嘿嘿，你还别扯这没用的，甭说旁人，咱就说你，哎，假如我庄周死了，就您这个年纪，您这个岁数，您这个模样，您这个长相，我就不信你能为我守着三五年的寡。您这话说的，有道是忠臣不是二君，烈女不争二夫啊。田氏说的这是一脸正气，要是我遇上这样的事儿啊，莫说三五年了，就是一辈子，我们女儿家也有这样的志气，哪像你们这些臭男人呢，死一个马上再娶一个，还没死完又得讨个小老婆。哼，哇，哎呀，这田氏急了。庄子一听，哼，别看你嘴硬，我呀非要试试你不可。 你找谁呀？请问庄子修是不是住在这儿？ 是的，你找他干什么？ 哎，你这个人怎么往里头乱跑啊？ 走开！ 哎，怎么不讲理啊？想打架？嗯？哼， 走开！ 哎，我偏不走！走开！啊啊！你怎么打人呢？啊？ 四姐，庄子修是不是也住在这 儿？他是我的丈夫，当然他也住在这 儿。啊，想不到你们会成为夫妇。 几年了，你要找他有什么事吗？哼，可惜他已经到列国传道去了。 啊，什么？你不在意啰嗦什么？走走走走走，赶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庄子逝妻》。这部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乃至咱们中国电影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说法，香港的第一部电影是1909年的《偷烧鸭》，但是严格到香港人创作，由香港公司出品，哎，原汁原味的第一部港片，那就得说是1913年的这部《庄子逝妻》。这部电影呢，还诞生了香港电影史以及咱们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并且啊，这位女中豪杰相当了得啊，在辛亥革命时期还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她的丈夫呢，是有着香港电影之父、国片之父美称的黎民伟先生。 当然了，这部电影的本尊恕我能力有限，实在找不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69年的版本，也很珍贵。电影当中啊，庄子为了试验妻子的忠贞，用道法是假装死亡，然后啊，又变作一个前来吊祭的俊朗青年来迷惑自己的妻子。后来的故事是这个青年得了疾病，需要人心来医治。这个田氏啊，就庄子的这个媳妇儿，居然要去开棺材啊！这个故事呢，在戏曲舞台上也有，叫做大劈棺。哎呦，这个气氛是相当的恐怖啊！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电影，以猎奇之姿拍成了恐怖片，真是让人唏嘘呀。这个曾经以戏剧和电影作为大众娱乐形式广泛传播的故事，其实是对庄子原文的误读。那么妻子死去，庄子又为何骨盆而歌呢？这个道理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百家讲坛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的答案。 庄子说，哎，不是这样的，他刚去世的时候我也哭来着，我也很悲痛，可是后来我一想啊，你说这个人吧，他原来是没有的，这个生命就在天地之间，无影无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后来变成了一个肉身，他就有了身体，现在呢他的灵魂又回到天地之间了，这不就和春夏秋冬一样正常吗？现在我的太太她回到了天地之间，她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在那儿睡着了，我在这儿鬼哭狼嚎，那不是打扰他吗？所以我就不哭了，我唱个歌给他送行吧。请大家想想，这是无情吗？不是，这是情到深处人孤独。所以老子寡情，庄子善感。 是啊，情到深处人孤独啊，这种境界恐怕有些曲高和寡吧。其实庄子骨盆的行为看似荒唐，但是如果将他所阐述的思想和我们现代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庄子宣扬的生死之论，对于现代压力过大的我们，也不失为一种缓解情绪的好方法。生死轮回，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平静地看待生和死的问题。在生的时候，我们要顺应快乐，活好每分每秒。死亡来临之时呢，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肯定一生。不知不觉，我们伴随着典籍的书香，走完了先秦文学的历史隧道。下一站，我们的古典文学之旅将来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历秦火之后的中华文明又何以绵延不绝呢？让我们继续期待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需要提醒您的是，诵读小站也在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联动，它会在全天的节目安排当中选择相应的时段来播放古典文学作品的朗读片段。还有就是欢迎您来关注诵读小站和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共同参与我们的古典文学鉴赏之旅的征集活动。好，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 楚辞九章橘颂屈原。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兮更宜志兮，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曾知眼疾原果团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金色内白泪刃道兮，纷纭宜修夸而不丑兮，嗟尔又至